各位，上次讲到两国和谈总代表经过一轮的接触，两个人都抱有和平的意愿，带有相逢恨晚的感觉。只见副总参谋长陈宇文一口气讲出当年好多过往的赞叹事。那时面对面的蓝天明突然间插嘴问，请问宇文贤弟，你们的败军之将马侯爷为何无缘无故官升得咁快，后来又突然间坐监，前期居然会做到全国的最大军校校长？陈宇文听了就笑笑嘴咁讲啦，话俾兄长你知啊，我哋北方国从前嘅国王总司令，为人做事好反常，最难捉摸，经常无辜都会杀鸡儆猴，姓张嘅人会受革职，平白无辜又常见鸡犬升天嘅怪事。他最终目的呢，是要搞到所有身边做官的人人自危，有意挑动，互相残斗。实不相瞒啊，这位国王去世是北国有幸，我们今天的北国今非昔比，我们现在的官场内不止没有互相拆台靠害的内斗，现在变成了上下十分和睦。天明兄，我哋今日睇嚟时短话长，我哋要快啲讲多几句。天明兄，你系千古难得嘅良将大才，不过难保有朝一日喺东方国有不得已之时。我回顾古往今来，忠良往往吃力不讨好嘅事好多，中间是非混淆不分又好常见。天明兄台，如有需要，你随时嚟北国，余弟一定会向上级力保兄长喺北国得到高官厚禄嘅地位。蓝天明听咗，又一次面向天，哈哈大笑。难得贤弟咁好心关照我，兄长啊，莫怪小弟今日越嚟越放肆，藉口大出狂言，不妨请睇远古。当年楚国嘅伍子胥、魏国嘅樊瑞同越国嘅樊礼，佢哋三位精忠志士，能远走他国咩？历史上确有好多忠义仁勇之士，皆因死抱愚忠，实质等于愚蠢。咁多嘅特大好人精英，实在太唔应当白白送死啊！副总参谋长都仲未讲完，蓝天明啱啱想问你哋北国国王点解会死得又快又离奇嘅，忽然间两国双方礼炮声同时响，因时间到，等于军令如山啦。两位仲有千言万语嘅结拜兄弟唔敢怠慢啦。停止讲话，相互握手告别，各自带住本国和平谈判代表团全体人马上汽车，退返去本国境内。第日礼炮声响，双方继续出席国事，为和平谈判。北方军出席嘅人呢，照旧一样唔多唔少，唔变就等于冇更换任何人啦。但係东方军就有所不同㗎喎，副团长以下的人一律不变，全部按原来一样。现在北国有人已经觉得一阵心酸加遗憾，暗自叹口气，自言自语对自己说，唉，不幸言中，天明仁兄阁下，你今天果然来不到了，不是空多吉少，还有第二样咩？兄弟啊，而家剩低我一个人要推进两国和平，谈何容易啊！要知道，嘴上挂住叫住要和平，实质系要战争。 呢种唔愿意真和平嘅人照旧存在。呢种人最凶险，阻力最大。天命仁兄，你而家喺边处啊？我哋做军人嘅忠贞之士，凡惨遭不幸嘅事例古来多。我当然仲记得嗰位一生要精忠报国喺战场上历嚟令到敌人丧胆嘅岳家军首领父子二人，佢哋未见死喺战场，反而眼白白睇见惨死喺自己嘅最大官场。咁系咩道理啊？睇嚟问边个都讲唔明白。但系我最明白兄长你系一心为东国，喺今日复杂时日，军人介入政治系名声不慎，最容易得到一心卖国嘅臭名。唉，但愿我全部谂错、估错，系杞人忧天就最好啦。想啊想，而家坐首位，眼见谈判代表团双方人员喺度紧张，各就各位谈话。好耐未见开口讲话嘅特命全权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因为越谂越似真实，心内早就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嘅情怀，故此沉默寡言，好耐都冇开声讲话。最后一句呢，照旧系想问天命仁兄，你喺边度啊？嗱，而家极远嘅地方又有一个人突然开口问蓝天明佢喺边度啊？原来蓝天明呢，佢因为接到紧急命令，早已经坐上专用飞机要到达首都。而家开口问蓝天明佢喺边度嘅人非一般啊！佢系东方国副总司令，被问嘅呢系一位国防部军官，佢马上紧急答话：报告副总司令，蓝天明佢喺飞机上就快降落㗎喇，估计再过一个时辰可到达总司令部。果然外面好远嘅地方听见天空上有飞机声响之后，有人睇见一架军用飞机慢慢降落。呢度係好重要嘅地方，呢度方环几十里内唔只有密密麻麻嘅高射炮暗中保护，仲有两座高山挡住。本处一带都是戒备森严的重地。那么认真再向左又见到有一条很长很平直，地上表面能够看出是十分坚硬的军用公路。现在公路上有两辆军用装甲吉普车正在飞驰行驶着。好少人知道这条军用公路是直接通去飞机场的重要之地来。远处嚟嘅两辆军车要经过五个有重兵把守嘅检查站，进入重要之地呢，先核实来人准确之后，先就可进入总司令部。附近总司令部大院里头呢，仲有特别嘅几重关卡，最后嘅关卡系验明正身同放低身上武器。呢阵时嘅蓝天明副司令有一位唔讲话嘅司级军官带住。入到一间办公大楼会议室，啱啱坐低就有侍从副官等人用托盘送上有浓香四日的茶水、香烟、食物。啱啱两刻钟，总参谋长一行三人进入，蓝天明就起立，双方敬礼完毕，面带笑容的总参谋长就挥手示意大家坐低，另一位大军官就客气咁笑住讲啦。蓝副司令，路上辛苦啦。正襟危坐嘅蓝天明就急忙答啦：感谢首长关心，下官一路顺风又舒适。大军官首长客气，有啲奇怪咁反问啦：系咩？又咁好？一路顺风，我信系真嘅。皆因近嚟各战场差唔多全部停火啦，有啲战场只系零星交火，伤亡唔大，又点会路上舒适啊？报告首长，我是坐空军的飞机到达首都的，飞机真是快，好犀利，能够万里河山一日玩。蓝天明一句话加上手势，在天上来的， 令到在座的首长大军官们客气齐笑之后，再一次招呼南副司令要边进食会议室内台上好多食物边讲话。而家有讲笑有嘢食嘅蓝天明心諗，眼前呢几位首长睇嚟都唔係要同自己听重要事情嘅人，睇嚟亦估得准确喎。啱啱过咗一刻钟，为首嘅陆军总参谋长呢阵时突然间伸手喺内衣袋度攞出一塊闪闪生光同雞蛋咁上下大细嘅银色怀中标在手，打开上盖认真睇咗之后又合返埋放返好，面上嘅笑容就減咗一半。各大军官只有正题话要讲，呢所能顶得住几千斤重炸弹嘅重要会议室内即成一片宁静。呢件事唔再讲话嘅总参谋长成咗慢慢起立离座，带住众军官最后只係客气讲声，南副司令请你再等候一阵啦。成咗急转身，蓝天明就即时起立，变成认真急送客人，目送客人出门之后，会议室里头就剩返佢一个啦。佢都仲未嚟一次坐低，门外边有一个人突然慢慢就行咗入嚟。眼快嘅蓝天明唔睇就尤自可，一睇就大吓一惊，紧张之下立即快速使穿着马靴嘅双脚变成谨慎嘅半个箭步，急速上前单脚下跪。太紧急啦，仲未嚟一次讲话，来人已经开口啦。南副司令，快啲起身，唔可以再行呢种过时大礼㗎啦。嚟人双手急拉蓝天明膊头上面嘅衣服。而家惊后回个神嚟嘅蓝天明变成立正敬礼，急叫向总督督总司令敬礼。呢位突然降临嘅全国总督督总司令就少少讲啦。 想唔到你南副司令，我哋又见面啦。上次我哋喺能人古寺开紧急会议，我同大家都未讲得几多句说话就急急离开咗。嚟嚟嚟嚟，我哋今日两个人要讲多啲嘢啊。 总司令快言快语急做手势，南副司令请坐低。南天明再三立正敬礼之后，面对总司令终于坐低。总司令就少少讲啦， 好啦，呢度就剩返我哋两个人，讲乜嘢都方便。 蓝天明就话啦，係嘅，多谢总司令。 自己人唔使客气，我哋慢慢傾，先从和平谈判啦。事到如今，你睇和平对我哋有利定係战争对我哋有利呀？ 和平对我哋最有利囉。 点解呀？ 今日嘅不过已经唔系往日嘅北国啦，北国政治大进步，我哋要小心，千祈唔好低估北国人人互相拆台到今日紧密合作。 嗯，你讲嘅我都明白。你点解要主张将新占领嘅五座城池无条件送还北国呢？ 报告总司令，原因有二。第一，为咗表示有诚意和平。第二，更重要的是那五座城池容易攻打，难守得住，是个辣手无用的嘢，是兵家不争之地。 嗯，今日的和平谈判我们有把握占到上风咩？ 报告总司令，那就要靠我们把握好时机。当今天下大势是东方国怕北方国，北方国又怕东方国，继续战争注定是失败的事物。事到今日，我哋要寻找互相利用嘅着力点，要快啲制造利用嘅价值。如果想占到上风，就要运用高明手段，适宜巧取豪夺。要做生意就做大嘅生意，货物多见顾客，顾客多见货物，并非一样。做生意要赚钱，但要赚大钱，唔系简单嘅事情。古人早有话：商战其才。有阵时会比战场更加复杂，战场商场眼光要准，为咗赚钱往往都敢于先吃亏，敢吃大亏嘅人往往有更大本事。做生意嘅商战宗旨系小钱不出大钱不入，事到今日应该系国家大事讲诚信，谈判事以退为进，军火大炮销毁时 和平日风调雨顺。回顾十年前，我哋嘅五军联合就靠向敌方示弱，不断失败逃跑，世人都闹嘲笑东方五军联合，因为系混乱嘅合，所以只有俾人哋打，决唔能够打人哋。历经时久，敌方终于中计，大军急急追赶我军，进入到达最不利嘅险地。敌人二十几万人马俾我哋一批批消灭，东方五军联合嘅大胜利。下官认为最重要靠嘅系总司令你够眼光，信任我哋系宁可去死亦要保住面皮嘅人，尽喺我哋长期亏本使用装死嘅办法，先用远刀后用硬炮，将二十几万敌军送入坟墓。国王总司令听咗，不由得哈哈大笑，然之后认真讲啦： 啊，想唔到副司令能够将军事政治混合变成另一种既进攻又保卫，软硬成狠，再混合其他嘅，等于最厉害，无人敢敌，无人能敌，最后达到唔吃亏，实现和平，会有几多把握啊？ 从嚟讲说话把握精炼嘅东方国王，突然插有一番特别嘅说话。心情紧张嘅蓝天明谂咗下，就终于讲啦：报告总督督、总司令，今日转向和平之势，确实系迫于边个都无法战胜对方，无奈之下选择和平是最明智之举，最难能可贵之处是，总司令你暗中默许下官等人成立和平谈判代表团去试做该做的事情。而家有幸睇见流血的战争加入唔见到流血的政治，双方体面停火是下官最该做的事情。事到今日，该分清责任。如果谈判出现破裂，引嚟更大的战火，下官就是祸国殃民、该死的贼人。 哦，副司令，你真的有办法将说话讲得分明，令人听到都容易明白。南副司令，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望你明白我哋做当家嘅人确有我哋嘅难处。我问你，如果总司令部好多首长都话唔该谈判，要马上向北国进攻，烧起更大战火，咁点办？ 蓝天明冇答话住，慢慢企咗起身，认真敬个礼，报告总司令，下官任何时刻唔会忘记。第一，我哋军人嘅性命从来都唔属于自己所有。第二，军人要懂啲政治，但唔得过问政治，任何时候唔得加入自己嘅想法去左右政治。第三，军人只知道執行上级命令，完全按上级意图做事，只要上级发布命令，和平谈判之时能随时向敌人开火，在战争最激烈之时，如果接到和平命令，会立即執行和平，一枪不发，是意料中之事。第四，下官生得东方军人，死乃东方军的鬼魂，死在战场是理所当然，决不做俘虏，不贪图富贵，不叛国。报告总司令，下官现在奉命带着一班人是做改变行业的事，从杀人的战场调到和平谈判，为了祖国什么话都敢讲，但要谨慎地讲，愿下官职责所在，上方只有高兴笑声，没有杀人声，笑声与杀声依然是要保住国家的每一寸疆土。 南副司令，有志气，是与众不同，有灵魂的人啊！有能力。 几日后，双方同样是敌国最前线之一的谈判地点，此地的交易是看不见流血的政治交锋在继续。消息灵通人士发现，那位失踪多日、有各种传闻、据说随时会受革职调官等候治罪的长官蓝天明， 今日又在很多军官眼里面出现。有人暗暗惊讶好奇的时候，再次看见那两位是战争与和平均有可能的谈判代表团团长，又是久别重逢的结拜兄弟，再次更加亲热地握手。结拜兄弟一见面，确实有千言万语，高兴的两个人要急开口讲说话，但有个地方另有人他们开口仲快，他们是随时可以决定所有人命运的人上之人士，他是东方一国之王，国王身居最重要的地方，受到最重要的保护。和平呢是很多人期望的，但亦有不少人不想见到的。和平谈判成功日是不是这么容易到来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